你又要都系嗰句啦，好矛盾。 但可以练翻翻嚟都 点练啫？即系喂，好老实，你要我系处女，我乜柒都唔识，咁你又话我乜柒都唔识，我唔系处女啦，你又话我唔捻系处女，咁你想点啊？ 唔系处女冇所谓啊。 但 系 我觉得调翻转 好啦，系嘛？ 嗰调翻转，如果男人遇着一个女人好钝嘅，咁又真系冇晒瘾噶。 完全唔掂啦，啲女。 即系耷头嗰啲。 即系你好似死鱼，死鱼你都唔得啦，系嘛？如果唔系，点会有黄色事业呢样嘢？ 但我觉得相辅相成嘅啫，即系都系嗰句啦。你有本事令到条女好 high 牌嘅，咁我觉得你条女擒翻你转头都仲得。 所以而家咪好多药咯。 喂，唔系啊，我真系试过有个男性朋友咧，咁佢话说诶，好细个嘅就佢都系即系讲紧成十年八年前嘅所谓 MK 仔咁样啦。咁佢出去街度机铺啊嗰啲识咗个女仔咁样。咁佢就个女仔就已经主动话呢我今晚唔返屋企我可唔可以去你度啊咁样。 喔嗰时叫老黎妹。 咁而家叫 MK 妹啦、whatever 啦。咁跟住呢就去到 呢。喎落老懒都大把呢啲啦吓 嘛。嗰时我哋个年纪就未系落老懒嘅。咁跟住个女仔呢就去到佢屋企呢就主动呢就嚟啦。就 去佢屋企啊。 去我个男仔个朋友屋企。佢唔係佢同屋企人住嘅，但係佢隔離屋咁樣啦，即係佢同佢爹哋媽咪係兩間屋隔離咁樣嘅。咁跟住變咗佢帶咗一個女仔返去，咁跟住嗰個女仔一入屋呢就自己就嚟啦，就開始就嚟了自動波，咁又除佢啲衫啊，除佢條褲啊，又喺度甩佢啊，咁又自己主動就開始就喺度。 呢啲咪乖囉呢啲。 屌 你聽我講埋先。咁跟住呢佢就開始個女仔呢就開始就含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呢我個男仔朋友都已經係好愛然，嘩自動波到呢個地步。 咩正嘢。 即係連油都唔使踩呀，你明唔明啊？想踩 break 添啊佢。跟住咧， 直路又去啦，系嘛？ 系啦，咁跟住后屘咧，佢就拱我个男仔个朋友咧，就拱埋墙啦。跟住咧，就即系拱佢埋床啦。咁就坐，佢就半坐咗喺度咁样样啦。跟住拱佢埋墙，又埋床。 呢、這个时候软啦，系嘛？ 跟住唔系，跟住佢话都未，佢话跟住个女仔咧，自己就嚟了，自己就坐上去咯。咁然之后咧，佢话其实 完全冇事前功夫啊。 冇啊，个女仔自己就坐上去。佢话仲要咧，佢形容俾我听，我都好想笑。佢话咧，个女仔坐上嚟个样咧。嗰、那個舒服嗰個表情呢，我個 friend 話：我真係做咗咁多年男人，我真係搞咗咁多條女，我第一次覺得自己俾人強姦。佢話佢覺得自己係俾人強姦咯，跟住佢話跟住佢話嗰條女係好玩得嘅，即係成件事佢好 enjoy， 而且佢搶姜又即係基本上由頭到尾全程佢主動嘅。 呢、這 個係啦，咁但係佢話。自此之後咧，佢話之後個女仔又 keep 住再揾佢，但係佢話佢真係唔敢。佢話嗰個俾人強姦嘅感覺實在太差啦， 嚇撚死佢啊！ 係啊，所以其實 我有啲咁嘅經歷，我都想試一下，試一下俾人強姦。 但 係 嗱，但 係 反而我自己咁睇啦。咁如果你話去到，譬如你話拍拖嘅時候，即係唔好講話呢個女仔會唔會出去即係周圍去揾男仔。 嗱，呢啲咪激情咯，我覺得。 我自己咁睇啦。你話如果呢個女仔佢未必係真係出去周圍去揾男仔做呢樣嘢，我淨係對住我男朋友或者淨係對住我老公做呢樣嘢，我係好 high 嘅，我會 keen on 呢件事嘅。我係好鍾意同你做呢樣嘢 ,even 可能你唔要求我主動就嚟搶呢條褲就嚟摸你有性啊咁樣。但係其實你哋男人有冇覺得嘩呢條女咁撚大食嘅。你哋會唔會覺得。 其實好喎，最緊要床上面激動啲喎、其實。 但係未必我覺得就未必個個男人鍾意呢樣。 有咩我覺得唔係話個個男人嘅，我諗個個男人都鹹濕嘅，睇你點表達嘅啫。 即 係口就話唔中意啫。 我講緊嗰樣嘢係，即係當你得到咗呢樣嘢，即係個女人係好， 咁佢係咪悶啊？ 好主動之後，佢冷靜，即係佢滿足咗佢嘅性慾之後啦。 冷靜咗跟住走啦。 跟住佢就會覺得啊，呢個女仔咁大食，即係佢對住我係咁，佢對住個個都係咁噶啦。或者啊，呢個女仔唔可以攞嚟做老婆，其實會唔會咁覺得呢？ 其实冇諗住㗎喎，老婆呢啲嘢你讲緊性爱呢同老婆完全冇关系。 係啦，我都係咁諗㗎啦，正常。 即係行到你睇咩呢，睇佢嘅 body 啦，就睇下佢啲功夫啦，跟住或者睇一睇佢样，佢样唔得啊 ,body 夫计 ok 都 ok 嘅。 算啦，未晚过女人识佢咁上下啫。 咁反而咁但係你讲緊女人，你去到最终佢都係即係想搵个好归宿咁样啦。咁但係、 女人嗰啲我又唔知啦，但係男人最紧要搵个好拍档啊。 唔係咁你个拍档系讲緊 long term 定 long term 定 short term 㗎嘛。即係你唔但係你哋系唔会搵呢啲女人呢类型嘅女人做 long term 嘅 partner 㗎嘛，系咪即係你先唔好讲 佢。佢日后嘅表现啊。 同埋佢个男人都会諗佢大食嘅程度佢自己顶唔顶得顺先。